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奥迪旗舰车型新一代 A8 在国内迎来了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为93.78至130.98万元。作为奥迪家族的旗舰车型，这款车除了集成豪华感之外，在智能科技配置方面也是家族的标杆。新车采用了更扁更宽的六边形进气格栅设计，包括夜视摄像头、前摄像头、前雷达、激光探头等设备。从硬件上来说，可以实现三级的自动驾驶。奥迪 A8 的车身尺寸长达到5302毫米，轴距为3128毫米。动力方面，本次上市的车型均搭载 3.0 TFSI V6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340马力，峰值扭矩500牛米。新车官方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为5.7秒，百公里综合油耗为8.8至9.2升。 下面插播一条新车消息，2018年全球订单火爆的 SUV 车型 CHR 即将由广汽丰田进行原版导入。 3D 立体 C 型尾灯与首字母 C 相互呼应，这个尾灯十分有辨识度，广汽丰田 CHR 敬请关注。 2018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强势来袭，4月27日至5月4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主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展。届时，快车道 FM 坐镇主场，为大家直击盛况。众人追捧的超跑豪车，科技感十足的新能源汽车，还有定义未来的概念车型，还等什么？听直播就对了。哦，还有万元红包等你拿哦，不见不散。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我是贺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今天我们聊聊颜值 啊。 对，要的就是颜值，动力啥的不重要。这听起来好像说的 特别简单， 不像是专业汽车媒体应该说出的话。 我跟你讲啊，这个有的时候很多人在说评价一个什么叫专业的汽车媒体，就然后就有一帮的所谓的专业的汽车媒体，他们会站出来说啊，我们讲专业参数没有问题，机械原理门门精通，可是他们并不了解消费者本身的心理的这个状态。 是因为消费者不懂车，他只能看颜值啊？ 不是，是这样的，有些人选车，他为什么选颜值？因为他要选和自己身份的对搭。比如说，一个老板，他什么品味都到了，天天喝红酒、抽雪茄那个状态，然后他找一个专业的汽车媒体老师，让他给他定制一款车型，给了4个选择，他一个都没选，最后他出门右转买了那辆劳斯莱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得找到自己的状态和自己觉得能衬得了自己这张脸和身份的这个颜值，对不对？ 行吧，反正今天我们说这几款好看的车，我是看了都没下50万，这是还蛮贵的。 这个、 所以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是吗？ 这个里边有些因素我可能没跟大家说清，这个里面不光是颜值好看，而且我们今天推荐这三款车里面全都是进口的。一扯到进口，大家就想这个价格肯定是水涨船高了。 对， 所以说价格呢今天也是相对来说高一些。 不过还好啊，可能会有一个终端的优惠。我们先来看吧，捷豹的 F-Pace。 哦，提到了 F-Pace， 我前一段时间刚刚好还参加了他们一个活动。捷豹在北京搞了一个这个F-Pace 和CrossFit 就是一种那种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特别厉害。我现在腰还有一点点酸。 所以是做了一个跨界式的活动是吧？ 对，就是洪城不是发了个照片吗？就是那个有一首歌叫哥哥什么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哎，你特别想适合车上还坐一个姑娘， 我就在想，这洪城这是演绎了一把现实中的这个欠夫的爱啊， 是这样的。 我是没看着，我主要想的是一款高大上的车，然后配了这么一首歌， 没有， 确实有点不符合。 其实是怎么的呢？那天是 F Pace 的整个活动是让我们先运动， 嗯， 然后高强度的 CrossFit。最后有一项活动是让我们用人力去拖拽一辆 F-Pace。 嗯，你觉得这个活动的就是捷豹是怎么想的？它的意义在哪？ 我的意义很简单，它就是希望用这种非常有活力的、非常有潮流的这种健身方式来体现它品牌的，包括 F-Pace 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感觉。 好，这是你们想的，其实捷豹心里想是弄死你们这帮媒体老师，让你们总说我们。 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自己给自己许了个小目标，定了个小目标，在北京车展之前要健身20次，刚刚好捷豹的那一次 CrossFit 是第一次， 就刚刚好是我的那个这10次打卡第一次。我现在我到现在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但是我得非常感谢人家让我感受到那么强高强度的一次体能的训练。 目测啊，洪城想要车展之前打卡这个20次，就得天天去， 我 少一天， 我已经快完成了现在。 好吧 ，可以去看我微博，我微博看我哪天我是游泳了呢，还是练拳击了呢，都可以了解一下啊。 来吧，咱们继续聊这款车，捷豹的 F-Pace。这一次的推荐车型是2018款的 2.0T 四驱都市尊享版，它的指导价是54万8，然后呢有一个市场的优惠，大概有个10万，但当然了，每个地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但说到 F-Pace， 我觉得它的动力并不是不够啊。他那台 Ingenium 的发动机很不错。 对，我开过这台车，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之前，去年还是前年有个 F-Pace 的英式挑战赛，但是不是这个18款的车型。我有开过这个车，接触过。 哎，而且我那天了解到，其实 F-Pace 上面有个特别炫酷的东西，它有个手环。 嗯， 比如说我们要是想去出去运动的话，咱们爬山或者越野什么的， 嗯， 你揣钥匙是不是特别不方便？ 嗯， 但这时候如果你要带一个智能手环的话，你的智能手环就能够开启整个车辆，能把车开走，这就特别棒。 对，这个车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说今天这个三款车里面都是颜值非常高的。 嗯， 我觉得这车从内到外，它的颜值，外面颜值，里面那些装饰考究，从这一点来看，它都是非常棒的。其实它这车从侧面看，我觉得就是一台特别加高的一辆 GT 跑车那种身姿。 嗯 啊，所以我觉得它是这次就是也把它选进来这样一个理由。 对，它的车身线条真的实车是非常好看的。 还有就是这台车开起来是很棒的，后边开过是吧？ 对，我开过。 它底盘是从 F Type 调过来的。 对，所以 坚持很多。 之前是它捷豹的家族系的几款车都在那儿，然后因为是那个 F Pace 的英式挑战赛嘛，所以我就开了这一款车。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稳定性啊、加速操控都是 OK 的，没什么太大的就是槽点可以说的。然后内饰也是确实是挺漂亮的。 是的，这车有一个升级，跟老款车型相比，就是中控那个10.2英寸的彩色大屏。 对对对对对， 这是现在已经是就出现在这个车型上了。就我们今天推荐这款车，之前是没有的，需要选装。这是值得一个就是升级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它没有给补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苹果手机的 CarPlay 映射。 嗯， 在这个车型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有稍微有点遗憾。 好，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是捷豹的一款外形条件非常好的车型 F-Pace 18款的，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可以说一说，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备受关注的揽胜星脉。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小轩轩，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说颜值高动力不重要啊，就是这只是一个 slogan，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重要。我们说了要说一下这个揽胜星脉，我还记得我刚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 dream car 是极光 啊，揽胜极光， 因为那个时候的极光的外形是耀眼的，但现在看好像 也还可以， 就每年都有新的车型出现。 就是、Victoria 也会年老是吗？对吧？ 对，就是可能大家看多了，但是星脉一出来之后，又让人眼前一亮。 其实，大家如果说我们刚刚说到了 F-Pace 是吧？星脉可以看作它的姐妹车型。 嗯， 就只不过它是路虎来的，那边是捷豹来的， 是一家。 而且说到根儿的话，根儿是 F-Pace。 嗯， 但是星脉出来之后真的很亮眼的是它整个的这种科技感和未来感。 对，然后这次我们推荐呢是揽胜星脉2018款的 P250S、 哦、 然后指导价是68.8万，市场也是有一个差不多10万左右的优惠，当然根据当地的经销商不同啊而定。然后动力组合是 20T 加 8AT 的一个组合。 这个车我觉得在这个级别当中啊，我觉得它的颜值是可以说是最高，没有之一。 我太爱这个内饰了，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内饰。 所以你们还是更喜欢偏未来感的一些设计的。 那肯定 是 啊， 肯定是。 这个我觉得在科技这个面前，没有人会选择说太过保守吧。比如说， 但我可能会喜欢捷豹那种，就是稍微带点复古感觉的，就是。 不同的车型和品牌上面， 但你不能土，你懂什么意思？ 确实，在不同的红人说的意思，在不同的品牌上面，确实能演绎出不同 的 风格出来， 都不土啊， 不一样。 对，我告诉你， 星脉应该就是主打的是这种你说科技感， 你说大众土、 科技感。 我向来都说大众土，我可以非常大 途锐也土， 大声的说 途锐也土， 途锐老途锐确实土。 明锐也不实诚、 哎，那不是大众，那不是大众， 新明锐不土啊， 兰博基尼不土啊。 不是我说的那个明锐不是车 啊， 是你 明锐不妥啊，新明锐不妥啊。 来来来来来，我们继续 来 聊回这个 星脉 啊，刚刚说到内饰的科技感非常的棒啊，然后再来说一说这，我看老车弄了好几个这个车轮毂的一个对比啊， 就是可以选是吗？老车 车从18一直能上升到22， 哇哦！ 如果你可以加钱选装资金够算的话，可以一直上到22英寸的大轮子，而且提供了5种样式，这个还是很棒的。 这得怎么个加法啊？一个加10000，一个加1000，一个加2000。 这个具体是多少钱？对，这个就不知道了。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我还挺喜欢星脉的，它是一个隐藏式的一个设计的车门把手。 这个是，对，这个是 很， 而且这个在国外有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国外的这个爱好者啊，就觉得这种电吸的这种隐藏式的这个车门把手，在被冻住的情况下，它是不是还能够弹出来？ 对对对， 还能够好用。 之前也是好多帖子在讨论这个话题。 然后就做了一个实验，然后把这个车门手给冻住了，然后开始摁这个遥控钥匙。最终经过了几次努力之后，这个车门把手依然是把这个冰给撞破了，然后就是伸取自如。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如果在车圈里边它出了一款新车，这款车的外观跟内饰备受关注，可能动力上面不会有太多的，就是因为它外观和内饰太好看了，大家可能就自然的对它动力的期望值降低了，就是可能它差一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一个好看又好开的车的话，它的动力也是不能够太低的，这样的话会拉低它整体的一个档次。 但是也有那种就是，哎呀，它已经这么好看了，动力上我就不要求它太怎么样了。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像我比如说啊，一台车它可以有动力储备，不用没事儿让它使个100%。 嗯， 但是你得让它有储备，以备你需要它的时候能调出来。 嗯， 比如说咱们这台发动机虽然说不用可以调得非常暴力，但是我们日常使用大概能用到它60%-70%，这样我还有40%的空间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来调动它。 嗯， 所以目前来看啊，以星脉的车重和它这台 2.0T 的 Ingenium 的发动机的综合这样一个搭配，还是在成熟当中很 OK 的。 对，这个星脉其实是有两套的动力总成，刚才我们说的是 P250S， 对， 然后搭载 2.0T 的涡轮增压，然后还有一个是 P380 搭载了一台是 3.0 的机械增压发动机。 哎，其实说到这台发动机我做过，如果说 3.0 机械增压那台发动机其实是在低速的时候啊，没有 2.0T 的这台机器来得快， 嗯， 但是这台车是越跑越快，而反而是说在城市路面当中，我觉得你选那台就是选这个 2.0T 的，就是 250PS 这个版本， 嗯， 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低扭来的比较早， 嗯嗯，而且这个车是1.9吨的，一般是 P250 这个就够了。 不过关键吧是它还是涡轮，这个最大扭矩来的太快了，就是 3.0 机增那个它得需要3000多转的时候，这个啊这个扭矩才能上来，而且机械增压就跟自然吸气一样，它来的是比较线性的， 嗯， 所以很多人反正你自己看吧，你自己人家给你两个选择，可大可小，可高可低，可快可可以更快，所以这个选择是这样的啊。 好，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有颜值，如果你的动力储备再够了，这个车就更出色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保时捷。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好像保时捷就是一个怎么说动力的一个代名词一样，一提到保时捷的车， 不会啊，我首先要是说到保时捷，我想到的不是动力， 你想到是什么？ 是它的操控。 哦、 是它的一个，对它的一个就是转向啊，或者是这种 可能我想到保时捷 驾驶感， 我想到保时捷脑子里第一个印象出来是911，所以我就会觉得它是很快的车。 911不是最快的车，但是它也足够快，但是在众多这个国外媒体包括国内媒体做的测评当中，911的操控极限在一些在它这个级别里面绝对是出了一把脆， 而且是这样的，911有个特点，911是不挑赛手和车手和驾驶员， 就好上手呗。 你说的没有错，你听我说完啊，就是同样一辆同价位的跑车，驾驶保时捷，三个人驾驶出来的感觉和整体的分数要比别的车型偏高，就是它容错性高。 我没有这个开过911，我先说啊，我很期待我开一下，看看它对我这儿容错性是不是很高。 就是同样如果说让你开三台车，你一定会觉得保时捷911最好开，因为在过一个弯的时候， 我想知道那两台车是 反正你自己去想吧，反正 GTR 不是辆好开的车。 来吧，今天我们这个说保时捷的品牌，但说的不是911的这台车、哦、我们其实说的是 Macan、 对，因为都是 SUV 嘛， 对 2.0T 的车型、 你们喜欢这台车？ 我说实话，如果跟卡宴比的话，我肯定是喜欢卡宴。 好，没有问题，你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然后它的指导价是58.8万，然后市场优惠了4.5万元，然后搭载的动力组合是 2.0T 加七速双离合。这是保时捷， 对，马看别看 入门的 SUV， 对对，别看只是入门的 SUV 啊， 动力表现很出色， 确实也是做到了一个极致，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 Macan 它的内饰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 啊， 比较经典的保时捷， 对，它是比较传统，偏向于之前那一代保时捷的一个整体设计。 这就像冯程说的，它相对来说比较复古一点，就是比较传承说老的保时捷的那个。 如果说这三台车今天说的是谁？三台啊，保时捷的 Macan 机械感强，机械感强。然后呢，路虎的星脉，未来感强，然后捷豹的 F-Pace 是偏复古、偏英伦的这个三个风格， 是非常鲜明的三个不同的， 对吧？就但到保时捷这儿，就我，反正我觉得保时捷是让我最没办法去搭我现在的整个的一个调调的东西，就是我穿， 你出门老穿西装，你只能开捷豹， 我搭不上，我就不星脉也 OK， 星脉也 OK。就是这保时捷我找来不了，你懂吗？就搭不上，我这 保时捷还说我跟你我也来不了，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我觉得有从保时捷上下来，你能想象保时捷车主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多半的保时捷车主都是从车上下来之后穿个帽衫，穿个板鞋，就偏潮牌一点。 但是我发现太多了，保时捷 Macan 的车主都是女生 啊， 基本真的我见到的都是女孩。 而且我发现开那个718 Cayman 的也现在有很多女生， 卡宴的也很多女生。 哦，原来女生喜欢保时捷， 而且都是入门款。真的，开这种车的，就是保时捷 SUV 的，我发现女生太多了。开这种车的男生也有，但是可能我见到的相对来说少。 男生可能会选 Cayman 的 Cayman S， 就是那个不是说错了啊，Macan 的 S 就是高配那版。 嗯 啊，不会选 2.0T 的。 S 我也见到过女孩开。 我上次看一个大哥，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嘛，有个大叔，他跟他妻子开，就是一起坐这辆车，可能那天限行，所以那天开了一台车。我看到他跟他妻子之后，我刷新了保时捷的 Macan 的车主的定义，就他们是应该是算是那种公司的中层管理。 嗯， 然后平常的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激情，但他们去选择了保时捷，然后我觉得还挺眼前一亮的。就突然间，然后但是我看到更多的还是穿帽衫的，你说怎么办？ 对，这个没有这个真皮内饰，其实跟帽衫还挺配的。 可以花钱嘛？保时捷特点就是你多花一分钱就能多买一样东西。 好像选装也是没有吧？ 不可能，在保时捷车型上是 没有你想不到的。 对对对， 只有你没花钱定的。 对对对， 好嘞。 所以58的指导售价在 Macan 身上，你不加到78万左右的价钱， 对对对 应该你 买不到。关键是他老没车。 不是，你58万是一定买不到的。 对。 嗯， 哪位朋友，您要是花58万把这辆 Macan 买下来了，而且是现车，没有等， 那不可能。 麻烦您通知一下我，我官方的，我送您一张油卡，来吧，截图，快点晒销售凭证，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好吧 ，Macan 跟凯宴，你选哪个？ 我也选凯宴，贵吗？你白给我，谁不要贵的？ 我没说白给你啊。 都不要，给我辆 F Pace， 我挺满意的，好搭，知道吗？人 这不愧是参加了捷豹的活动哈， 确实挺好。我之前没有机会去近距离的接触它。 嗯， 你想吧，那天我不光把车给拖了，然后我还仔细的去看了一 下。把车给拖了。 我们是人把车拽走了吗？ 对不起啊，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的车出事故了。 就捷豹，你坐船头啊，我红城，我快点走，我就把车拖走了嘛。 OK，好。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三款这个颜值比较高、动力其实也还不错的车型 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目前咱们消费者，如果您想看这个级别的 SUV， 我们是真的。平心而论的吧，卖的比较好的也确实好看的推荐给您了。 嗯，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看。 对，还有一个可能没那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再就提一嘴，然后您感兴趣可以下去自己再看一下，就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的那个 Stelvio。 嗯 啊，那个也是个 SUV 嘛，因为它也是 2.0T 加上一个那个动力组合，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运动的。但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跟大家说了。 是， 我持反面意见，可以再等半年再看看。 也可以。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有问题啊，记得找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拜拜。 莫名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这里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怎会让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想跨过山和大海，然而车却抛锚在半路。 出行前保养先行，途虎养车小保养138元起，途虎养车精选轮胎买3送。